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21集《国漫卷21》，要见的大人物。程木看向程俊， 秦小姐跟肯先生。 他跟巨鳄喝酒的时候听过巨鳄说过秦冉跟肯尼斯两人之间还有一段仇。秦冉最近一段时间都安安分分地搞研究画画，程俊不让他碰那些打打杀杀的，这会儿让他去跟肯尼斯交涉。秦冉脾气一向不好，最近脾气尤其大，程木怕到时候跟肯尼斯谈不拢，秦冉直接把马修叫过来当场抓了肯尼斯。找秦冉不如找秦汉秋，至少他跟肯尼斯还是兄弟，他还会谈判。至于秦冉，他只会动手。 哼，问题不大。 程俊镇定自若地回答，他伸手脱了实验服就出去找秦冉。身后程木看着程俊的背影好半晌都没有说话。秦冉此时正在房间内跟陆之行视频。 模型已经做好了，几个公司正在试行，你没事可以看看。听你爸说你要把便携式思维投入到漫画行业。 陆之行倒了一杯水坐到办公桌边，他整个人被思维投影到了房间内。秦冉坐在电脑面前，一边画画一边同陆之行说话。就是魔都的这个极限慢端先试行，以后就是信息化时代，可能要不了20年游戏层出来就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在虚拟空间完成各项学业了。漫画也要开始着手，这就是秦冉的想法。 行吧，反正你的东西你做主，你爸已经让策划部跟极限慢端那边接洽了，秦家人已经派人去极限漫画实地考察，协议已经签了。 陆之行放下杯子，一抬头就看到程俊进来了。他就撇下了工作的事儿，同程俊说秦冉最近的状况。两个精英级别的大佬就捧着茶，面对着虚拟投影坐在一起。程俊还把几乎看不出来的四维彩照拿给陆之行看。秦冉默默看了一眼就放下绘画的手，拿起手机看微信。莫问苍穹办事效率挺高，他是极限漫端的高层，查沈编辑跟柳编辑两人的事情挺简单的，他是被分到柳编辑那一组了，所以说沈编辑说有事是假的。秦冉眉头微微拧了一下，他放下手机微微思索，这个柳编辑他并不认识，继续在极限漫端签约，他确实就是为了沈编辑。正想着，沈编辑发过来一条短信： 集团内部正在搞一件大事，听说有一部漫画内测名额，你有没有跟柳编辑说？ 秦冉看了一眼，知道沈编辑说的可能是秦家使用的机器，这个他不太关心，只是随意嗯了一声，打了一行字问沈编辑的事儿。 我三次元忙，最近没有办法带你，柳编辑那边你自己看好，推荐跟内测名额的事你多问问。对了，柳编辑是不是找你要过高清宣传照？ 没给。手机那头沈编辑纠结了一下，极限漫端对作者的签约信息保密，合约不经编辑的手，身份证的复印自然不会随意拿出来。神灯这个人又一向神秘惯了，三次元消息几乎为零，甚至于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就算知道她是女的，但是对她的长相一概不知，因为她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尤其是今天公司跟微博上的传言说神灯之所以不参加活动，没有照片，完全是因为长得太丑。沈编辑知道，肯定是柳编辑带出来的谣言。不过， 这谣言传出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到神灯回复的挺冷淡的，沈编辑小心翼翼地安慰他： 没事，宣传活动参不参加不重要，现在拿实力说话。 安慰完之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略微皱眉。与此同时，柳编辑也接到了内部消息，极限漫端要跟京城秦家合作。柳编辑虽然不太管事情，算是玩票的，但他人脉广，秦家在京城是老家族，尤其是最近风头极盛。魔都对京城的势力不太了解，但是也听说过四大家族，跟秦家合作，这个名单极其重要。收到内部消息后，他就直接打电话给了依依子宁。 喂，啊，子宁啊，有个好消息，秦家呢，要跟极限合作一种新的漫画播放方式，内测名额一个，我准备把你推荐上去。 柳编辑的腿微微搭着，手机那头穆子宁微愣。 秦家？ 按照我得到的消息，京城四大家族比柳家都要厉害，能跟秦家合作，这机会很难得。 柳编辑笑着开口。穆子宁是知道柳编辑是什么人的，尤其是他说到柳家，他内心一顿，手都紧了一下。 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这种跟大家族能够合作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好，明天我们见面再聊。 柳编辑跟穆子宁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手里坐着多，眼下最热门的就属依依子宁跟神灯。听到内测的名额，他直接报了依依子宁。第二天一早，程俊照例起得很早，他晨跑完回来，秦冉才刚起来，他正在盥洗室低头挤牙膏。程俊拿着干毛巾进来，也没有立马去洗澡，只是从背后靠过来，一手拿着毛巾，一手环过他的腰，低头压上他的唇。嗯，没刷牙。秦冉拿着牙刷看他一眼。陈俊的手搭在他的腰窝上，动作温柔，偏又带着点强势。闻言，低笑了一声。 还行。 他拉开浴室的门，进去洗澡。早饭，秦冉喝着牛奶，陈俊吃完了，看着他。 我待会儿要先休息中心，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你先走吧。秦冉一边喝牛奶一边看微信，程俊没说话，端了一会儿他才看了他一眼，缓缓道： 肯宁斯那边你不要跟他打起来。 想了一下，他又继续道： 你别拿巨鳄马蝎威胁他。 不会，不是那样的人。秦冉看了一下宁威回复给他的消息，懒洋洋地开口。有程木在，程俊也放心，他又低声地吩咐了两句： 自己小心点，有事给我打电话。 秦冉头也没抬，只是象征性地抬了抬手，表示知道了。程俊那边有点忙，先出门，秦冉在家里待了足足有十分钟后，才同程木一起出发去柳家。柳家今天戒备森严，来路都是清一色的保镖。穆子宁本来要去找柳编辑的，只是车不能进去。他停在大路口，等了好半晌，柳编辑才出来。 柳家这是怎么了？ 穆子宁越过他，看向路的尽头。 要来个大人物。 柳编辑，就是柳家的私生子，柳家四少。他推了一下墨镜，不太在意道： 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们能管的。今天柳家严防，不能进去，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吧。 他同穆子宁离开，穆子宁心下震惊，却没有说什么，只是朝他身后看了看。那边正好一辆黑车开过来， 一开始拦着他的保镖动都没动，直接让黑车进去了。这黑车里正是秦闪跟程木，一路都是严防。程木缓缓地把车停在柳家大门口，柳当家已经带着几位心腹站在门口翘首以盼。看到车停下，他立马走过来，程木跟秦冉从车上下来。 程夫人。 柳当家朝秦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太阳大，先进去吧。秦冉随手把手中的帽子扣到头上。柳当家往后面看了一眼。 程先生呢？ 好、忘了说，他今天不来，有其他事儿。秦冉停下来看向柳当家。今天你们这边的事情交给我。 程先生他今天来不了。 闻言，柳当家跟柳爵几人面色变了一下，失声开口。程俊不来，今天的谈判要怎么继续下去呢？柳当家跟程金合作许久，这一次他并不知道跟谁谈判，只听程金说那是个挺厉害的人物，其他的都是程俊在牵线。秦冉走了两步，见柳当家几人都还站在原地，他挑眉：你们不是还有事吗？走吧。 程夫人，我让柳爵带你去室内休息吧。 柳当家看了秦冉一眼，沉声开口，明显是不带秦冉去谈判现场。没事，我跟你们一起。秦冉手插进兜里，因为程俊没来，柳当家现在心情很沉。看秦冉这么说，他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他身边，柳家其他人看柳当家竟然真的要带秦冉去，不由张嘴。 柳当家， 没事，多带一个人的问题。 柳当家抬手，让他们不要多言。这次没有程俊，谈判肯定会失败。一路上，柳家一行人都没有说话，气氛挺沉重的。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